罗马书嘅第八讲，罗马书嘅第三章九至到二十节。嗱，我俾佢嘅题目好有趣，叫佢做世上系咪真系冇义人？嗱，你话点解保罗咁沉气噶？第一、第二章已经讲咗，全部都系罪人，系嘛？上次第三章头亦都讲咗，人系虚谎嘅，神先至系真实嘅。你话而家第三章中部分又礼过冇义人？嗱，其实保罗喺呢个部分系话俾我哋听，点解系冇义人？呢个世上嗰啲不义嘅人、堕落嘅人，佢哋嘅特征、佢哋嘅行为、佢哋嘅动机，甚至佢哋最后嘅审判系会点样样？嗱，正如我头先话，保罗已经喺罗马书嘅一章十八至到三十二节。话所有嘅外邦人都系无可推诿，佢哋冇神嘅律法，但系佢哋有神嘅创造，话俾佢哋听有一位神，佢哋有神嘅良知喺佢哋嘅心里面，佢哋应该系知罪。罗马书嘅二章一至到十六节，亦都讲出所有有宗教信仰嘅人，呢啲有道德标准嘅人，佢哋都系无可推诿，就系同外邦人一样。罗马书的第二章尾至到三章八节，保罗直情指名唤姓，犹太人都是一样，就算他们有律法，神的律法就是指出他们的罪，所有人都是罪人。跟住在罗马书的三章十九节，保罗说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没有人有藉口，个个人都是罪人。我们说神将良知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很多人都想做好人，但是做不到，于是有内疚感，于是是有罪恶感。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这个世上这么多人真是喝酒去吸毒去麻醉自己，就是他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他们做不到，所以他们就自暴自弃来到麻醉自己。甚至很多人精神出现问题，甚至很多人去自杀。心理学不能够是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心理学是将责任是推在人的身上，或者是推在环境啊，推在社会的身上。所以只有增加你的罪恶感，你的内疚感，是不能够是帮到你的。我们都希望摆脱这些罪恶感，这些的内疚感，但是人都不知道怎样能够是做得到。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三章就告诉我们听怎样能够做得到。首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我们所有都是罪人，这样才能够是得救。我们不能够自己救赎自己，我们需要接受耶稣基督。这个也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听的，他说没病的人不需要医生。所以当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的话，我们就不需要这位救主。这个也是罗马书的一章十八节至到三章十九节，为什么保罗要指出世人全部都是罪人？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在说我们听好消息之前，怎样能够得到救赎？首先我们要听见坏消息，这个坏消息就是所有人都犯了罪，所有人都是罪人。去到三章九节，保罗的语气是跟法庭审案一模一样，他指出无论是外邦人，无论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或者甚至是犹太人，所有人都犯了罪。在罗马书的三章九节，保罗说这却怎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希利尼人这里就是代表外邦人。有很多人说，保罗说我们比他们强，我们是谁啊？绝对不是说犹太人和外邦人，因为经文说我们比他们强嘛，是吗？所以究竟是指哪个啊？保罗这里自己回答了 決不是的，我們不比他們強。這裡保羅是跟羅馬教會，是羅馬書的收信人來到講這番的說話，亦都可以說是跟所有的信徒，包括保羅自己，我們基督徒是不是比這班猶太人外邦人更加好啊？不是吧，保羅說在我們得救之前，我們都是怎樣啊？我們都死在過犯罪惡的當中，我們都是被罪的權柄啊，我們都在罪的權柄之下，我們都是被罪來到是控制我們，是吧？直至到我們接受耶穌基督為止。所以保羅這裡一支竿打曬成船人，告訴我們聽，無論信徒啊，無論猶太人外邦人，全部的人，全世界的人都是犯了罪，羅馬書的三章九節說都在罪之下。如果我們留意的，在這裡保羅在羅馬書的三章十節至到十九節用了四次沒有，沒有二人，一個都沒有，用了三次的都字，都在罪惡之下，沒有一個二人。在罗马书的三章十节至到三章十八节，保罗引用了一连串旧约的经文，真的很多的旧约的经文，讲出一共是四点。哪四点啊？第一点就是一个堕落者的特征是怎样，第二点一个堕落者的行为是会怎样，第三一个堕落者的动机是会怎样，然后最后第四点这个堕落者是会得到最后的审判。我们先看看一个堕落者的特征是怎样，就是没有义人。罗马书的三章十节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这里保罗是引用了诗篇的十四篇第三节，说没有行善的。那你问一个义人是怎样的义人，因为保罗说没有义人嘛。义人就是一个行善的人，诗篇十四篇第三节，没有一个人是真正行善的。公义是罗马书的主题，在罗马书里面一共出现了有成三十次那么多。公义是什么？是做好人去做好事。那你说有几好啊？我要做几多件好事啊？在算马太福音的五章四十八节，耶稣基督是帮助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耶稣基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我们不是跟人来到比较的。记不记得路加福音十八章那个法利赛人，他跟哪个比较啊？跟个税吏。他说，比起这个税吏我已经很好了，是吧？我是一个好人。但是神要我们是跟人来到比较，跟人来到比较很容易比。神说你要比就跟我来到比，跟耶稣基督来到比。神是完美的，耶稣基督是完美的。我们要知道在神的眼里面只有完美和不完美，没有中间的。这个也都是福音的信息，就是说我们没有人能够靠自己能够做得到做好人，所以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守晒所有神的律法，是吧？因为耶稣才是完美的人，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只可以是接受耶稣基督，而他的义就披在我们的身上，以致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成为一个义人，能够是与神和好。这个就是唯一得救的方法。这个也是下一次我会跟大家讲的，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一节至到三十一节。在这里我们只需要知道的，就是在神的眼里面只有完美和不完美，是没有中间。有一个女明星，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西人的明星苏菲亚罗兰 Sophia Loren， 很漂亮女的，她以前是吧，现在今年可能已经九十岁了，好年纪都挺大。他在说今日美国杂志在二十五年前他曾经讲过一番话，他说我不是一个修行者，但是我有祈祷的，我有读经我觉得圣经是世上最美丽的一部书，他说所以我应该是可以上天堂，若果不是的就不是那么好，不公平我没有做错任何的事，他说我的良心是洁净的， 我的灵魂啊，好似侧边呢盆嘅兰花一样，一样嘅洁白。佢话我可以直接咁进入天堂。呢、这个就系喺今日美国杂志啊，佢二十五年前讲嘅一番话。但系根据保罗所讲嘅，我哋觉得点样啊？唔系啊，系嘛？冇一个人系能够靠自己系做到咁完美，系能够系做到神嘅标准。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三节话，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系嘛？嗱，完美呢个字只有系属于神，只有佢系完美。完美系神的属性，佢就系完美的，佢就系公义。任何人话自己系完美的，话自己系公义的，即系讲乜嘢啊？即系话你同神一样，你就系神。冇人能够做得到，呢、这个就是保罗话俾我哋听。嗱，除咗一个堕落者嘅特征，佢唔系一个义人，佢亦都系唔能够明白。嗱，呢度经文我哋见到用到无知呢个字，嗱，无知唔系 innocent， 唔系 innocent， 唔系话你系天真无邪。呢度系讲乜嘢啊？系罗马书的三章十一节，没有明白的。保罗是引用了诗篇的十四篇二节和诗篇的五十三篇四节，没有知道，根本不知道。有人就会说，喂，袁牧师，你刚刚才告诉我们听，神将他的良知放在每个人的心里面，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现在又说他们无知，究竟为什么？嗱，一个人本来神系将佢嘅良知放喺人嘅心里面，俾咗佢哋亮光，系知道乜嘢啱乜嘢错。仲有神嘅创造知道有一位神，但系当呢啲人唔去继续追求，佢哋唔去接受呢啲亮光嘅话，呢啲亮光慢慢就会熄灭咗。就系以弗所书嘅四章十八节，本来系有亮光，你唔去追求。佢就会慢慢慢慢熄灭咗，以致一个人会变成心地昏昧，就系、是、成为无知。嗱，呢一个成为昏昧嘅呢个字就系 porosis， 系原文嘅希腊文，意思就系一块好硬好硬嘅石头。呢、这个人系失去咗感觉，佢嘅心系失去咗理智，佢系盲目嘅，佢变成咗无知，变成咗麻木。他对神的真理完全是没有反应，这个就是一个堕落的人，他不能够是明白对神的真理完全是没有反应。在说24年前已经在说公元2000年，一个基督徒监狱长的助理，他曾经讲过一番话，在树 Wheaton College 的杂志，他说近年来在监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他说十年前我可以跟监狱里面的年轻人讲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说现在呢，你跟他们讲，他们根本不明白你讲什么。他说在树十几年前是那些年轻的囚犯走来找我们要求保护，怕那些年长的囚犯会骚扰他们侵犯他们。现在呢，他说调回转头，是那些年长的囚犯走来找我们要求庇护，就是那些十九岁二十岁的囚犯会得来到骚扰他们，会得来到侵犯他们，完全改变了。这个人说，他说我觉得有个好不好的兆头，就是我们现在在树培养一班很可怕的新一代的年轻人。这个是这个监狱长助理讲出来的一番话。所以我们见到一个堕落的人是不是一个义人，他们不能够明白，他们亦都是不寻求神。在罗马书的三章十一节，没有寻求神的。但是有人可能会说，喂，袁牧师，怎会没有人寻求神啊？你看这个世界满天神佛，是吧？这么多的宗教，这么多这些的信仰，你不要说我听没有人寻求神啊。但是他们寻求的不是真神，我们要知道。他们是希望找个神来怎样 保佑自己，保守自己。我都曾经讲过，你走去黄大仙，你就希望啊万应万灵，系嘛？你走去拜菩萨，你就希望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佢哋唔系追求真正嘅神，佢哋系希望揾一位神嚟到系保守自己，保佑自己。佢哋唔系希望认识呢位神，将荣耀归俾佢。嗱，就算我哋呢班嘅信徒，你话喂，我哋有接受神，你唔好话我唔寻求神。但系除非系神先开咗我哋嘅眼，我哋唔能够自己去接受耶稣基督。啊，唔系我哋主动去寻求神。你话边个话噶？圣经话俾我哋听，约翰福音嘅六章三十七节，凡父所赐给我的，耶稣基督话，必到我这里来。是哪个赐给耶稣基督的？是父赐给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去接受耶稣基督，是吗？约翰福音的六章四十四节，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是父先吸引人赐给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以弗所书的二章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喂，一个死咗嘅人点会去寻求神？你话我冇死到，系你嘅灵入边嘅死亡。一个灵入边死亡嘅人系唔会走去主动去寻求神，系要神先开咗你嘅眼睛，引领你，你先至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圣经好清楚话俾我哋听，嗱，你试下睇下创世纪嘅第三章，当亚当夏娃犯咗罪。他们是不是主动走去找神？哎呀，神啊，我犯了罪了，是不是这样？不是的，他们走去躲起来， 是神去找他们。还有呢，路加福音的十九章十节，耶稣基督说，人子来是要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有没有见到？是耶稣基督来到寻找我们。而在树路加福音的十五章，我时时都叫他做在圣经里面的遗失部门。有很多东西不见了，是吧？有羊，有银币，有人。这些是不是，这些物件是不是自动去找回的主人？不是，是个主人去找他们。啊，一百只羊不见了一只，抌低九十九只羊去找那只迷失的羊。啊，十个铜币不见了一个，是吧？就立刻去寻找。仲有浪子呢，佢个爸爸每日喺个门口期待个仔系会翻嚟，系主人嚟到寻求呢啲失丧嘅嘢，系神嚟到寻求失丧嘅人，唔系我哋去寻求神，冇人会寻求神。嗱，除咗所有堕落嘅人系不义，唔能够明白，唔去寻求神，亦都系偏离正路。罗马书嘅三章十二节。我们又回到诗篇的十四章三节，保罗记不记得刚才说，引用诗篇的十四章三节，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现在呢，他说都是偏离正道。偏离这个字，原文希腊文 eklino 这个字，就是向错误的方向来到倾斜，亦都有逃避的意思。一个希腊的作家叫做 Polybius， 他曾经是作了一部很经典的著作，他是用这个字来到形容一个在战斗当中突然间转身逃跑的士兵，就是用这个字，偏离这个字。这个意思就是说，每一个堕落的人都是逃跑离开神，他们希望不是说接近神，希望逃跑离开神。这个亦都是以赛亚先知所讲，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六节，我们都是向着我们自己的方向来到逃跑。哪个方向啊？逃跑离开神的方向。这个就是一个堕落者，他会做的事。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所以他说，我是真理，我是道路。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六节，他是希望我们走回去正确的道路的上高。而最后呢，都变为无用。罗马书的三章十二节，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希腊文无用这个字就是一些东西败坏了烂了，就是好像你的牛奶你忘记放入个雪柜酸了坏了，这个就是败坏。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也有教我们，不结好果子的树就怎样啊，将它斩了下来当柴烧了，是吗？没用啊，当柴烧了。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呢，耶稣基督说盐若果失去了味道就变为无用，要丢在外面被人践踏，是吗？一个人变为无用是什么意思啊？在属灵上是完全没有价值，他是丧失了做人的目的，这个就是变为无用。我们在这里见到保罗引用了很多旧约的经文，给我们见到一个堕落的人完全是被罪来到控制，他的思想是不能够明白，他的心呢是不能够寻求神，他的意志呢不会去做好事，他的脚呢是会偏离正道。神用他完美的公义来到衡量每一个堕落的人，得到的结果就是世上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寻求神的，都是变为无用。保罗不单止是讲出了一个堕落者的特征是怎样，他也都告诉我们一个堕落者的行为是会怎样。在这里保罗好像啲医院是用 X 光啊，用 MRI 啊，是吗？MRI 是什么？磁场共振，是吗？ MRI 来到是检查一个人，这里神是一样的手法来到检查每一个堕落的人。首先是讲到他们的口，满口都是苦毒。为什么要讲口啊？因为耶稣基督曾经讲过，在我们口里发出来的就是出自我们的内心，是吗？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三十四至到三十五节，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的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来。保罗告诉我们，一个堕落者的口是分开有三个部分，他的喉咙、他的舌头和他的嘴唇。我们先看喉咙，在罗马书的三章十二节，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哇，你都咪话唔得人惊，敞开个坟墓。记唔记得以弗所书嘅二章话俾我哋听，一个罪人系点样啊？死在过犯罪恶中，系嘛？我头先讲过呢个死唔系话真正肉体嘅死，系灵入边嘅死，系嘛？你唔好话你自己行得企得，系你灵入边嘅死亡。保罗引用了诗篇的五章九节告诉我们，一个堕落的人就是好像一具腐烂的尸体一样，他睡在那里，内脏已经全部是败坏了，内脏发臭，由哪里出来啊？躺开的喉咙发出来，不断地发出来。经文用希腊文的文法是继续进行式，不断地将这些臭气是喷出来，这个就是躺开的喉咙。还有他们的舌头呢，罗马书的三章十三节他们的舌头作诡诈。雅各都告诉我们，舌头是很细小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器官，但是能够造成很大很大的伤害。同样这里的文法都是继续进行式，讲给我们听，这些诡诈的舌头讲出来的话是一个生活的习惯。原文希腊文 dolio 这个字的字根是和鱼钩是同一个字，你说为什么诡诈就是鱼钩啊？你想想，一个渔夫走去钓鱼，将鱼利摆在树的鱼钩上扔到海里面，哇，那条鱼见到，哇，有大餐食了，是吗？但是当它一啖咬下去的时候，它自己就变成了这个渔夫的大餐。所以你想想，一个鱼钩是有 几诡诈啊！希腊文好有意思噶，好多嘅字都。嗱，我哋见到一个堕落者嘅喉咙系敞开嘅坟墓，佢嘅舌头咧系行诡诈啊，非常之嘅诡诈。仲有佢嘅嘴唇咧，第三啊，罗马书嘅三章十三节，嘴唇里有毁蛇嘅毒气。嗱，有一个人佢喺佢嘅后院喺佢嘅 backyard 揾到一条 B B 仔嘅饭铲头，真事嚟噶呢件啊。见到个 B B 仔嘅饭铲头，佢哎呀好 cute 啊！就系买咗个笼，摆咗呢条饭铲头喺个笼入边，每日就喂佢食嘢。喂，有一日喂完佢食嘢，唔记得闩好个笼，第二日唔见咗啦嗰条饭铲头啊！过咗几个月，佢喺树梳化上高读书，跌咗支笔落去个梳化底，佢伸手去一摸，就俾呢条饭铲头咬咗佢一啖，结果要送去医院嚟到急救。嗱，保罗喺呢度引用咗诗篇嘅140篇第三节，话俾我哋听，毒蛇系唔能够驯服噶。佢有一日始终会回复本性，佢系会露出佢嘅牙，佢系会喷出佢嘅毒液嚟到系害人。一个堕落咗嘅人都系一样，佢系唔能够系被驯服，佢迟早都会系发出佢本来嘅性格。嗱，保罗所以俾我哋一个总结。罗马书的三章十四节，这些人满口都是咒骂苦毒。我刚才讲过，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口里面所讲的话就是代表我们的内心，是吗？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三十七节，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的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的罪。好在感謝主，係嘛？俾我哋有救贖，唔係話我哋每一個人就冇得救。同樣，我哋一個被定罪嘅一把嘴，係能夠係成為悔改嘅嘴；同樣係咒罵苦毒嘅口，可以變成一個認罪悔改、接受耶穌基督嘅口。感謝神，係俾我哋係有救贖。所以呢個亦都係下一次要講嘅。第三章尾，是吧？但首先我们要指出一个堕落的人是怎么样。还有呢，保罗讲完他们的口是讲他们的脚。罗马书的三章十五节，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这里保罗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的59章7至8节。其实现在这个世界真的很糟，谋杀在这个世上很多很多、有人做了一个统计数字，在20世纪差不多100年前，在美国那些个人谋杀的事件已经多过全美国、所有参与战争死亡的士兵人数的两倍。谋杀是多过、在所有战争死亡人数的两倍。美国的士兵，根据麻省理工 MIT 作出来的一个调查数字，他们说在美国50个最大的城市，现在出生的 BB 仔，他们被人谋杀的机会是有多大的？在美国1/50，每50个 BB 仔出生有一个是可能会被人谋杀。同样的调查说，在美国50个最大的城市出世的 BB 仔，一生当中被谋杀的机会是超过美国士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丧生的机会、你想想，你在美国好地地，原来你被人谋杀的机会是大过你去参加战争，你说多恐怖。有人可能就会抗议了，谋杀我不接受耶稣基督，但我没有谋杀人、你不要说我是个杀人犯、你不要乱噏、这里保罗讲出完全堕落的人，不是说你有那么坏就得那么坏，你有那么衰你就是会那么衰，不是这样，而是说堕落是影响了你人性当中每一个的领域，堕落是败坏了你生命当中每一个环节，亦都是说你有潜力是做好坏的事，但是不等于你是会去做。听不听得明白？这个其实就好像日本， 一个好好的例子。啱啱 Terry 先喺日本翻嚟，诶，话日本系咪好好啊？好和平系嘛？个个都好中意和平，系礼仪之邦添啊，好有礼貌嘅系嘛？但系同样嘅人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你俾佢有势力、有权柄嘅时候，能够做出好败坏、好邪恶嘅事。是吗？这个就是人性，一个堕落的人不是说你会做这些事，但是当有机会你是有势力有权力的时候，你就会做这些事。日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去到罗马书的三章十六节，保罗说他们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这里暴虐这个字比较好的翻译，暴虐是和合本，比较好的翻译是苦难和悲惨。暴虐就是意识住有痛苦和不幸，即是说这班堕落的人在世界上可以造成很大的伤害、很大的毁坏，甚至是谋杀、杀人。在书罗马书的三章十七节说，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有一样东西是这个世界所不能够认识的，就是真正的平安。这个世上从来没有真正是有平安过，自从亚当夏娃在树伊甸园犯罪之后，是没有真真正正的平安。这个就是好像耶利米书在树第六章第八章，耶利米说那些假先知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一样，是报假平安，只是报喜不报忧。这个也是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的十九章，耶稣基督对着耶路撒冷来到是哭泣，是吗？为什么？因为当时一片表面上是太平，但是耶稣基督知道有很大的灾难将会是来临。而去到主后七十年，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真是被夷为平地，这个世上是没有真正的平安。好，感谢 Betty 刚才是帮我们拣选了一首歌，是吗？是叫做向万邦传扬福音，是吗？有没有注意歌词啊？歌词说我们是要传扬福音，带领人得到真正的平安，是吗？还有呢，这些人接受了耶稣基督会向真理来到归降，是吗？我们看到一个堕落的人不知道什么是叫做真正的平安，也都不会相信神的真理，不会知道真正的平安是什么。他们只会是相信撒旦给他们有粉色的太平，直至到审判来临已经是太迟了。怎样是得到真正的平安啊？就好像刚才那首诗歌告诉我们一样，是藉着耶稣基督是得到与神和好。罗马书的五章一节，我们亦都要怎样啊？穿上平安福音的鞋。以弗所书的六章十五节，不单止自己是要得到真正的和平，我们亦都要带领我们身边的人，带领我们的亲朋戚友，来到是同样同我们一样接受耶稣基督，能够得到真正的太平。好多好多的人现在很可惜都是站在宽阔的道路上，记不记得马太福音的七章十三节告诉我们，是吧？有阔路和窄路，现在这个世上很多人就站在这条宽阔的路上，以为有太平，其实这个太平是虚假。我们很需要是将福音传给他们，以致他们是能够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行在通往生命的窄路。马太福音的七章十四节，这个才是真正平安的道路。保罗讲完了一个堕落者的特征，讲完了一个堕落者的行为，现在要讲堕落者的动机。刚才罗马书的三章十七节已经说这些堕落的人是无知，是吗？为什么是无知啊？保罗在三章十八节有解释的，因为他们的骄傲所造成。保罗在这里引用了诗篇的三十六篇第一节，讲明了这些人骄傲的原因是什么啊？ 因为他们眼中不怕神，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诗篇的36篇是很有意思，我没有时间在这里跟你们大家一起来看诗篇的36篇，如果大家回到家有时间，记得是来到阅读下诗篇的36篇。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些人眼中不怕神，不敬畏神，所以变成骄傲，变成无知。这个也是原因，在箴言的一章七节和九章十节，所罗门王教我们怎样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吗？还有箴言的十六章六节呢，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是吗？敬畏神是很重要的，但是很可惜，现在很多人都不主张说不需要再敬畏神。其实敬畏神比较积极的是什么？就是尊重神，敬拜神。但是敬畏神比较消极的一方面呢，真是惧怕神。现在很多人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惧怕神，惧怕什么？神就是我的 buddy， 是我的好朋友，我使不怕他啊，是吗？其实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健康的惧怕其实是好的。健康的惧怕是什么？是怕神的管教，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这个是绝对健康的。如果我们没有了的话，就很多人害怕。这个就是为什么无神论者这么喜欢说没神啊，没神他们就不需要惧怕神嘛，是吧？他们就任意妄为，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嘛。其实这个是自我安慰来的，是吧？他们说没神那就可以做，任意做什么。一个基督徒都是一样，当你说哎呀，神就是我的 buddy， 是我的好朋友，我使乜惊佢呀？我做错事佢就原谅了，我惊都唔使惊。咁你就好容易犯罪，你就好容易骄傲，你就好容易变为无知。呢、这个就是保罗话俾我哋听。在圣经入面有好多敬畏神嘅例子，头先我哋讲咗所罗门王嘅箴言，系嘛？新约呢，啱啱讲完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哥利流就是一个敬畏神、敬虔虔诚的人，是吗？除非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到动工，一个人是不会去敬畏神，不会去尊敬神的圣洁、荣耀、旨意，不会是尊敬神的权柄，除非是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到动工。这个就是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告诉我们听，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有没有见到啊？为罪、为审判，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当我们不悔改的时候，审判就会来临。其实约翰福音的十六章八节是告诉我们听，一个人怎样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怎样能够被圣灵来到感动我们。所以你说一个人知道自己有罪，敬畏神，怕神的审判，而接受耶稣基督，绝对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在住路加福音的十三章四至到五节，耶稣基督自己都说，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是吗？有很多人说，哎呀，旧约是严厉的，新约没有这支歌唱的了。不是啊，经文在路加福音十三章是新约来的，是吗？耶稣基督自己说，你们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个绝对是圣经的教导。最后一点，除了特征、行为、动机，保罗告诉我们听，一个堕落者他会得到的裁判是什么？他会是被神来到定罪。在罗马书的三章十九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你说律法以下的人是什么人啊？这个其实是保罗很喜欢用的术语之一。保罗说在恩典之下的就是什么人啊？是得救的人，就是我们信徒，是吗？在律法之下呢， 就是未得救的人、啊、或者是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在律法之下，律法来定他们的罪。有人说不一定、啊、神将律法是给犹太人的、哦、在律法之下的就是犹太人咯，有人这样说。其实不是、啊、如果你记得我讲罗马书的第二章，记不记得我说外邦人没有神的律法，但是保罗说什么？他们的良知就是他们的律法，是吧？所以你不可以说外邦人没有律法，他们的良知就是律法。所以这里给我们见到，其实在律法之下就是所有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这个世上有这么多的假宗教都是叫人向善，叫人行善。你有没有跟人家传过福音？有人会跟你说哦，基督教又是教人行善的啫，这样有没有听过？其实基督教是不是教人行善？不是的，基督教是我们同神的关系，是吗？但是当我们同神真的有真正的关系，我们真的一个得救的人，我们就有改变的行为。但我们最主要的不是要教人行善。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这个世上有这么多假的宗教，包括回教、佛教，很可惜天主教都是怎样啊？教人行善是靠自己的行为，希望是能够被神来到是接受，希望神来到保守自己，保佑自己，是吗？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有这么多假的宗教。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所有这些人都是在律法之下都是有罪。那有人说，喂，不是靠律法得救，那律法要来做什么啊？其实在罗马书第七章会很详细告诉我们究竟律法是要来做什么。但是这里可以略略地讲一下，第一，律法是叫人知罪。刚才我们读罗马书的三章二十节，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很清楚，是吧？罗马书的七章七节呢，只是因非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是吧？不是律法的话我根本不知道罪，那很清楚，律法叫人知罪。但是第二点呢，律法是引诱人犯罪。蛤？你说什么有这样的事啊？罗马书的五章二十节说，律法本是外添的，叫过犯显多。有了律法就能够叫过犯显多。蛤？还不是引人犯罪？罗马书的七章八节呢，然而罪趁着机会就藉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啊、有了律法令到我的罪在我的里面来到发动，没有律法罪就是死的。那你说律法是不是引人犯罪？很清楚，是吗？你说牧师我都还是很不明白你讲什么、啊、但你看看一些例子就知道了。你看看亚当夏娃在树伊甸园、啊、在树神还未颁这个律法说不可以在分别树上吃果子的时候，他们每棵树都是一样，完全不觉得哪棵树是吸引一点，是吧？但是当神说哎呀，这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吃得，突然间就眼睛明亮，哇，这棵树那些果子好靓啊，我们要在那棵果子来到吃，是吧？人就是这样的了，有没有见到啊？还有中国人的一句话很抵死，中国人说什么啊？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偷，偷不如偷不到。哇，妻子有个老婆名正言顺不吃香啊，喜欢纳妾，是吧？喜欢跟个婢女偷偷摸摸，哎呀，这些都在屋企里面的不够刺激，我喜欢在外面嫖妓、啊、还喜欢偷情，哎呀，偷不到的才是最好，得不到的才是最好，是吧？这个就是人堕落的性格，就是得不到的才是最好，不应该要有的才是最好，这个就是人、啊、一个堕落的人。我们见到除了律法指出人的罪，也都引我们犯罪，但是律法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带领我们去到耶稣基督那里。加拉太书的三章二十二节，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 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有没有见到啊？律法就是我们的师傅，将我们带到去耶稣基督那里，是吗？在到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十七节亦都是话俾我哋听，耶稣基督自己话：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系嘛？耶稣基督讲乜嘢啊？点样成全律法啊？只有佢系能够系守晒所有嘅律法，系嘛？啊，所以只有佢系完美嘅。我哋头先话，我哋要成为完美，要被神嚟到系接纳。与神和好唯一的方法是什么？接受耶稣基督以至他的义披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能够被神称为一个义人，这个就是唯一的途径。律法就是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最后保罗回到去一个法庭的格式，告诉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好人，是吧？在《罗马书》的三章二十节，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在神的面前称义。《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因为守律法而得救。每一个人去到神的面前都是无可辩驳，《罗马书》的三章十九节，塞住了众人的口。这个也是诗人在《诗篇》的130篇第三节说，主耶和华，你若救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神若果真的要救察罪孽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唯有是接受耶稣基督。在说结束的时候，我们总结一下，保罗在说罗马书的第三章引用了很多旧约的经文，带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什么？众人都犯了罪，我们的嘴都被堵住，没有一个人能够为自己来到辩驳。罗马书的二章十三节说，行律法的是称义，但是没有人能够是靠自己是守得到律法。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在神的面前都是罪人，是吧？我们都是无可辩驳。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保罗用了两章多啲嘅经文去到三章八节，话俾我哋听，所有嘅人都系犯咗罪，以致当佢讲出点样能够得救嘅时候，我哋就能够真真正正接受耶稣基督。但系除非我哋见到自己系真正一个罪人，耶稣基督对我哋系冇用。耶稣基督话：除非你知道自己系一个病人，你唔会去睇医生，系嘛？在结束的时候，我们都应该问一下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不是真的无以辩驳，还是我们真的还有自夸的余地，说我们自己做得多好，我们能够辩驳。很值得是问一下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还是有自夸的余地，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一个真真正正靠住神的恩典得救的人，是吗？其实我真的见过有好多人，我听过好多人是在树受浸之后，他们讲见证，他们讲出来的话，他讲为什么会接受耶稣基督啊？哎呀，教会的人好咯，吸引住我，所以我就回教会咯，我就成为基督徒咯。亦都有人说，哎呀，耶稣基督好，我就接受耶稣基督咯。还有人说，好像苏菲亚罗兰，喂，圣经好啊，是世上最美丽的一部书，是吧？所以我成为基督徒。但这些是不是真正成为基督徒的原因？不是。保罗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罪人。所以他用了罗马书的一章十八至到三章八节，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在主神的面前是无可辩驳，以致我们是真的需要来到接受耶稣基督。在这里我们很希望是做一个决志的祷告。如果有任何人是知道，包括网上的朋友，你知道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罪人，你不能够是为自己辩驳，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你可以是跟着我做这个决志的祷告。 又或者你以前信主信到蒙查查，你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你是、啊、真的有个姊妹跟我说，我真的蒙查查信主、啊、他跟我说、啊、你亦都可以跟我来做这个决志的祷告、啊、你知道我很少做决志的祷告，我不想有人认为是决志就是天堂的入场券，是吧？其实决志只不过是人生当中新生命的第一步，之后是要继续是、追求和神是有个个人的关系。但如果你真的清楚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你可以是跟我做这个决志的祷告。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你就是世上唯一独有的真神，我感谢你是让我见到有罗马书的第三章，让我清楚知道我自己真是一个罪人，我是不能够是靠我自己来到救我自己，我的口是被堵住，我是不能够替自己来到辩驳。主啊，我承认我自己是一个罪人，我愿意认罪悔改，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感谢耶稣基督爱我，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复活。我感谢耶稣基督赦免我一切的罪，用他的宝血来到洗干净我。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来到是接受邀请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不单止是救主，他亦都是我的主宰。主宰的意思就是我愿意是跟随主耶稣，我愿意是服从他，我愿意是让圣灵来到带领我，引导我行我世上每一步的道路，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得归给主。我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